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12，北京晴见多云，30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广大法治工作者和法律专业高校师生中引发强烈反响。 特别策划2017解码一带一路第六篇，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大合唱。 保监会发布通知，支持险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投资 PPP 项目。 发改委等四部门发文，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 北京500多家养老机构启动自查整改，虐老欺老将纳入黑名单。 委内瑞拉多地发生骚乱哄抢事件，数十家华人商铺遭冲击，中国驻委使馆紧急护桥。 以下是详细内容。 5月3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在广大法治工作者和法律专业高校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请听报道。 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了几位资深教授，感谢他们为法治理论研究和法治人才培养做出的贡献。中国政法学终身教授李德顺当时参加了总书记的会见，对习总书记提到的立德树人，德法兼修，他深有感触。 政治方向如果不是为了国家和人民，为了社会公共利益，那么法律呢在执行当中就会被走样，它也可以成为司法腐败那个谋取特权私权的那个工具。司法工作者他们宣誓的时候都讲忠于法律忠于人民嘛，这实际上就是他的道德前提和道德界限。从培养法治人才的这个角度，当然是要德才兼备，所以呢我们完整的法治精神呢是其中包含当中的道德标准和道德界限。道德和法律都是我们的生活规范，社会规范系统，它们不是两个互相冲突的东西。 习总书记在政法大学的讲话中所讲到的，就是我们为谁培养，是为了我们党和国家培养的，就是 在山西大学法学院的师生们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发言。谈到中国特色法治理论研究，山西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张军说，总书记的讲话给了他们很多启发。 总书记系列讲话当中提到的这个要在世界上建立中国话语体系，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也是中国话语体系的一部分，法学教育和法学实践要紧密结合，两个平台要加强这个交流，要请一些这个法律实务部门的人来学校做讲座，或者甚至于系统的讲一门课，然后呢让我们的学生去实践部门去直接去锻炼。 吉林创意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小初说，总书记考察期间关于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的讲话增强了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总书记无论是在政法大学讲话的时候，对年轻人的激励还是对这个年轻人的未来的期望重托，应该是有一个使命感跟责任感。对于我们这些走在法治路上为法治建设贡献力量的这些人而言，也看到了未来，也有了很大的信心。 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说，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既要着眼长远，打好基础，建好制度，又要立足当前，突出重点，扎实工作。来自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扬说，总书记的这番话充分表明，只有实干才能让法治落地。 依法治国重在实际行动。作为律师呢，除了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外，我还经常会做一些法律援助案件、普法讲座，把法律的种子深深埋在老百姓的心中，让它发芽、开花、结果。 叶鹏是宁波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了习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的重要讲话精神后，他感慨地说，7年的法学教育 坚定了他对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的追求。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法科学生也是社会上的一份子，我们愿意担当起自身在法治道路上的责任，尽微薄之力报效祖国，以我们的法治精神为内在动力，以我们的法律规则为外在的约束，做到谦虚好学，诚信处事，造福于社会。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始终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三论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文章强调，近年来青年思想主流积极健康向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功不可没，同时也应当看到青年人个性鲜明，思想活跃，群体多样。唯有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把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结合起来，把立德树人规范管理的严格要求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灵活方式结合起来，把解决师生的思想问题和教学科研学习就业等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才能营造出充满积极向上正能量的教育环境校园氛围，使高校真正成为锻造优秀青年的大熔炉。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胸怀理想，锤炼品格，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一定能为实现中国梦注入强大青春能量，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之歌。 2017解码一带一路， 请听第六篇《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大合唱，采制央广记者陈磊。 大家好，我是央广主播王毅。咱们常说啊，金融是经济的血液，要满足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让投资、贸易、就业机会越来越多，金融之水的浇灌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资金从哪里来呢？今天我给大家盘点一下。先说这么一个数据，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说，当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预计为8810亿美元。但是国务院参事汤敏算了一笔账，算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在内，实际资金供给不到100亿美元，缺口高达8000多亿。怎么办呢？新的金融平台呼之欲出。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东南亚，首次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2016年1月16日，57个国家大合唱共同筹建的亚投行在北京开业了。习近平主席在开业仪式上的致辞给出亚投行的明确方向： 亚投行应该努力成为一个互利共赢和专业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在提高地区基础设施融资水平、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今年3月，亚投行的成员总数已经拓展到70个，总成员数仅次于世界银行，法定资本达到1000亿美元。说到“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的主心骨，除了亚投行，还有丝路基金。它于2014年11月由中国发起成立，规模400亿美元，和亚投行等一起呢，他们将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撬动更多的资金。可以说，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投融资平台，成果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亚投行开业一年多，用超过17亿美元的贷款撬动了125亿美元的投资，相当于撬动了7倍多的资金，为许多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解决了融资难题。丝路基金呢，运营2年多来，推进了一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项目落地，重点跟踪的项目有100多个，覆盖了中亚、南亚、西亚、中东、中东欧等地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卡马特对此寄予了厚望。 可以明确地说，我们将会合作和协作，而不是竞争。原因很简单，市场非常大，我们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5月14号到15号，全球瞩目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就要在北京举行了。 论坛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建立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促进一带一路建设。那么这些投融资平台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必将有利于促进中国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资金支持，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新动能。让我们一起期待吧。2017解码一带一路，我是王毅，我们下期节目见。 保监会近日印发关于保险资金投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支持保险资金通过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投资符合条件的 PPP 项目。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通知针对 PPP 项目公司融资特点给予了充分的政策创新支持。据相关统计，2014年至2017年3月，全国已公布中标社会资本的 PPP 项目达2500多个，总投资规模达4.2万亿元。但是由于投资规模大、期限长、项目公司主体信用不足等制约，很多项目面临融资落地难的问题。通知的出台为保险资金参与 PPP 项目投资提供了有效路径，有力解决了 PPP 项目公司融资难的瓶颈制约，支持 PPP 项目持续前进，再次发挥了保险资金作为长期资金的优势，进一步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南开大学金融学院保险学系教授朱明来。 那么实际上保险业呢，就是一方面它是一资金的来源，这个很重要，另一方面它实际上也是充分发挥它的这个风险管理跟风险评估的这个优势。 通知也着重加强了风险管控。据了解，下一步保监会将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投资比例、偿付能力等配套监管标准，推动相关 PPP 政策更好地发挥效果。 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清理规范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要求清理中介机构利用政府影响违规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通知指出，要坚决杜绝中介机构利用政府的影响违规收费，行业协会、商会不得强制企业入会或违规收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鑫。 有相当一部分中介机构，尤其是这行业协会或者是商会，往往有比较强的政府的背景，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呢，这些行业协会和商会对企业的这部分收费呢，涉及到利用政府权力对企业用以非税收的形式收费的问题。 通知还指出，要全面建立健全的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完善收费监管的规则，推出一批制度性、管远见、见实效的清费举措，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运行的成本和制度性交易的成本，减轻企业实际的负担。 政府一直在推行这个中介机构，尤其是这种行业协会和政府的脱钩问题，相当一部分企业呢遇到很多困难，可能也是政府为了降低企业所承受的一些不必要的费用负担。 根据通知，在八月底前，省级人民政府将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原则，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行业协会、商会、进出口环节、电子政务平台等涉企收费展开全面检查，将对违规涉企收费问题严肃处理，公开曝光典型案件，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以知识的力量，倾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 请听谢东让抗癌药品实现中国造，才是央广记者姚东明、景明、刘慧民。 谢东的办公室被实验室和厂房包围着，只有不到20平米，这似乎与他董事长的身份并不相符。办公桌对面的一块白板上，蓝色、红色的标记依然记载着他与团队讨论问题的痕迹。身高1.82米的谢东，身着精心熨烫的白衬衫，举手投足间流露着自信和优雅。望着桌子上的照片，他向我们介绍起远在美国的家人。 就我的两个女儿，现在都在国外上大学了。 上大学吧？ 对对对。 夫人呢？ 夫人还在美国。 也在美国。 但是现在反正现在回来的也越来越多了，因为我的时间在这边多了。 上个世纪80年代，他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取得了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陆续在国际上发表了12篇关于癌症和艾滋病的文章，进入抗癌前沿领域。2002年，他带着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回到国内创业， 首先就把目标瞄准了艾滋病。 其实当时也没有做那么长期的打算，因为觉得可能三四年就能够做得差不多了。结果这个环境真是这个非常的困难，我一做做了15年。 终于，团队研发的艾博卫泰进入了临床试验最后阶段，得到审批后，将成为在全球率先上市的长效抗艾新药。在这15年磨一剑，一朝天下知的前夕，谢东心里并没有太多的兴奋，反而是感到释然，因为这也是圆了父亲的一个心愿。 我父亲这么多年反正一直特别支持我这个药，他是3年前做的，临终时候就在问我这个药进展怎么样，所以我肯定是要，我觉得对得起他，做了一个真正有效安全的药物给患者。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内蒙古乌海电业局输电管理处团队常年穿行在大漠戈壁荒山旷野，几十年如一日地守护着乌海地区输电线路。央广记者金建军、乌海台记者周琴报道。 咱今天的工作任务是223伏华中。 早上7点明确任务后，乌海输电管理处检修组、运行巡线组经过一路颠簸来到乌海市甘德尔山脚下，随后大家汽车步行爬上山头，顺着高压线路北进，才翻过一座山，跳过一条沟，记者已经是气喘吁吁。 走到前面这儿就基本上没路了，在那山中间那是蓄了一堆沙子，那块最难上，踩一下滑一下，远吗？走。 乌海输电管理处担负着乌海地区35千伏至220千伏不同电压等级、共计1360公里高压输电线路、5300多座铁塔的运行维护工作。这些线路和铁塔大部分架设在高山、河涧、荒漠中，苦脏累险是输电管理处工作的真实写照。乌海输电管理处处长郑露： 在工作的时候，大家有种比的干，有种抢的干，这种来源于就是越危险的地方、越难的地方，往往都是这个带头人先上，久而久之大家就形成了一种传递效应。 乌海输电人不仅能吃苦奉献，还能改革创新。工作中，职工们发明创造了万向防鸟装置、新型紧固螺杆销等各式各样的工器具。乌海输电管理处职工金宝： 怎么用这个工具才能更简单的去干工作，怎么改进这个工具才能更容易让所有人都能轻轻松松完成这个工作，这就是我们创新成果为什么这么多。 这支电力铁军在2011年和2015年实现了乌海220千伏线路全年零事故零跳闸，创造了内蒙古电力公司同等级线路安全运行的最高纪录。 广东佛山大力推进美丽文明村居建设，将文明创建从城市向乡村延伸。央广记者周宇报道。 10年前因为管理混乱、人心涣散、环境卫生脏乱差，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南村成了有名的上访村。如今街道整洁，河流清澈，村容村貌大变，村民实现了幼有托、老有养、病有医、居则安、住则美，全村从后进村变成了明星村、中国十佳小康村。村党委书记潘柱生说：经济发展了，村民生活好了，精神生活要求多了，标准高了，就得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如果我们村民的素质跟不上了，哪怕更富你都会变乱。 最近村里选出了佛山市首个非本地户籍的村党委委员，来自贵州的李阳当选，主要负责村里的文化建设。 换届选举133名党员现场投票，我是128票当选。这个村子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对文化建设的渴望到了很高的程度。 佛山市委书记鲁毅介绍说，佛山110个美丽文明村居示范村都在向环境美、风尚美、人文美、服务优的方向努力，将力争用3年多时间的创建，让全市所有的村达到省级以上文明村的标准。 文明城市的创建不仅仅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这个基层的民主与法治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体的，相互促进。这个文明创建虽然取得阶段性的成效，但是文明城市的创建永远在路上。 新闻动车组：北京养老机构虐老欺老将被纳入黑名单。四川广元西湾水厂水源地污染物铊元素浓度下降，达到供水条件。故宫将实行全网售票，分时段参观。请听报道。 民政部、公安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今年3月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北京市近日明确，全市534家养老机构将启动自查整改，并探索建立养老机构黑名单制度，把虐老、弃老行为、家属反映投诉、安全责任事故等情况录入诚信档案及黑名单范围，同时建立养老机构退出机制，发现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且不整改，以及因违法违规行为导致事故的养老机构向社会公告并通报相关部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俊武表示， 我觉得退出机制是一个对目前这个养老的管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完善，它的意义比黑名单的那个可能还要重要，但是呢，进入和退出的两个机制要同时进行。 央广记者刘慧民北京报道。 5号，四川省广元市嘉陵江入川断面水质出现异常，西湾水厂水源地水质铊元素超标4.6倍。水污染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供水，同时加强水质监测，进行开闸放水、加大泄洪量等应急措施，加快污染水体流动和稀释。经相关专家及部门综合研判，初步判定污染源为川陕界上游输入型一次性污染团。截止昨天晚上9时许，西湾水厂水源地水质铊元素浓度已稳定达标，上游无新增污染物，嘉陵江流域水质趋于稳定，符合供水条件。广元市环保局总工程师乔良， 目前污染物它浓度已经稳定达标，有关部门正抓紧做好恢复西湾水厂供水各项准备工作，下一步我们也将持续做好水质监测和污染源排查工作，消除隐患，确保饮水安全。 央广记者韩明泉广元报道。 从今年7月起，故宫试行将全部门票放在网络上销售，同时改变目前故宫网络门票预约的时间限制，不再要求提前一天预约，当天也可预约当天门票。7月至10月是故宫全网售票政策的试运行阶段，这一阶段实体传统门票还会销售，但工作人员将在端门广场设置咨询台，帮助不熟悉网络购票的观众现场完成网购。10月下旬起，故宫将择机正式实施全网售票，力争在明年五一实现观众分时段错峰参观。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 我们希望能够要实行全院预约，对每一个时段每一个空间进去的观众心中有数，我们进行大数据的分析，这样才能使呢管理更加有序，文化遗产更加安全，人们参观的过程更加舒适。 央广记者马哲北京报道。 我国第二发长征5号运载火箭目前已安全运抵海南文昌，这标志着长征5号第二次飞行任务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按计划，长征5号将于今年6月搭载我国自主研发的实践18号卫星升空。 北京银监局公布，北京市3月17号实施的楼市调控措施收效显著。4月以来，北京市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发放规模持续降低。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民政部、中宣部、中组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对社会智库实行分类登记、双重管理、综合监管，坚持扶持和规范并重，引导社会智库发挥正能量。 光明日报评议，建设中国特色新型社会智库，既要借鉴国外建设的有益经验，也要从我国实际出发，明确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要让我国改革发展实践经验和政策主张等研究成果在全球广泛传播，增强国际话语权。 瞭望新闻周刊近日刊文指出，当前有些干部在调研中仍存在打招呼踩点、提前彩排、只听成绩不听意见和问题、只收集材料不分析解决等虚浮症。 新华每日电讯强调，虚浮调研背离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领导干部想要掌握原生态的民情，就应真正沉到基层一线和群众中去。 内蒙古40区5月起取消全区所有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截至目前，除西藏和海南没有收费公路外，全国累计有28个省区市已全面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减少收费里程超14.16万公里。 央广网观点，各地政府统筹规划摒弃短期利益，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无疑是利民之举， 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必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支持。 近期不少地方凸显与就业相关的诈骗案件，多个诈骗团伙环环相扣设局，一些设局者甚至披上合法外衣，打造专业电话本来忽悠求职者。 法制日报点评，看似有合法资质的公司招聘，实则一个精心编制的圈套，骗子能披着合法外衣进行专业化行骗，暴露出相关部门存在把关不严乃至失职等问题。 近年来，探险游逐渐受到追捧，五一小长假前后，国内几起驴友遇险事故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央视网强调，户外探险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但参与者还需有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而不是无知无畏，从探险走向冒险。 当地时间六号，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抵达越南胡志明市，开始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 委内瑞拉国内的政治矛盾进一步升级，多个地区发生骚乱。在卡拉沃沃州巴伦西亚市多个地区，60多家华人商铺遭到轰抢。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展开紧急护桥工作。央广记者王宗英报道。 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的消息，5月2号以来，委内瑞拉卡拉沃沃州巴伦西亚市多个地区发生不同规模骚乱哄抢事件，其中共有60多家经营食品、日用百货、五金配件等的华侨华人店铺受到冲击。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副主席曾明辉说， 现在委内瑞拉很多大城市啊，这个路面呢被封锁了，沟通很不方便，经济很不景气，现在华商在这里做生意啊也是很难了。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5月1号宣布将启动制宪大会，重新制定宪法。马杜罗称，制宪大会将促进整个国家的民主、团结和对话。 今天5月1号，我宣布，我使用宪法赋予国家总统的权利，根据宪法第347条，让工人阶级和人民按照制定宪法的流程启动制宪大会。 不过，反对派指责马杜罗是在利用制宪大会欺骗人民，目的是推迟地方选举和2018年大选。政治矛盾加上通胀严重，连日来大批委内瑞拉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并同警察发生冲突。 总统马杜罗宣布的就等同在点火，现在委内瑞拉民众已经受够了，受够了虐待，受够了他们想要制定自己的法律。 德国埃森检察机关日前对面对昏倒老人见死不救的四人提起诉讼，如罪名成立，这四人将面临最高一年监禁。 重现战天斗地的豪情， 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重回激情燃烧的岁月， 开饭啦！ 重温耳熟能详的经典， 这就是伟大的爱情。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5月7号19:30至22:00，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主持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劳动礼赞诗会大庆诗文朗诵会，敬请收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江小晨、于芳，主播文琪、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汉桑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 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福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福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